三一神学院附近，在芝加哥地区很多教会都很想要神学生。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见到我，每次都说，他说黄牧师啊，分几个给我吧。我说又不是我在这里垄断三一神学院。然后我们这次近水楼台，很感谢神，今年特别多的三一的同学在我们中间。而且有一些同学呢，他以前来神学院以前就服侍过，像以前的谢凡弟兄，那他来这里就已经代职侍奉差不多10年牧会。今天的刘根弟兄也是在来三一之前在成都牧会了6年时间，所以他跟古元都是很年轻的牧者，所以他们来这里装备，今天也很感谢人，他讲道很有经验了，但是他来到这里还是第一次讲道，我们欢迎刘弟兄。 亲爱的弟兄们平安。当我们在想到服事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期待？也许我们会希望我们的服事能够得人的称赞，也许我们能够希望我们的服事能够有效果，我想这个是自然不过的。那今天呢，我们会从一位先知，他面对神，他经历神，最后他回应神的呼召，来看服事的道路。我们起来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因为神呢，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何等渺小和卑微，但是你愿意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神呢，我们更谢谢你借着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好让我们得以回到神你的面前，好让我们今天能够每个人坦然无惧地侍立在神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涂抹我们。主，我们也是真的纪念神，你是那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是吧？你的慈爱真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也求你今天你继续，你用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认识你，更明白我们当怎样来服侍你，来跟随你。主啊，我特别求你顾念站在你面前这个微小这个卑微的你的孩子，求你让你的恩典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把当讲的话放在我的口中。主啊，让我们众人一同被你的圣灵所带领。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里面，好让我们不得罪你，好让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开篇就说到，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那这个乌西亚王是谁呢？我们知道我们平常人去世哈，我们只是说怎么，只是死了，对不对？只是说西去哈。但是呢，这里说到王的时候，就是用特别这个动词哈，就是崩哈。那我们这个就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哈，在历史在任何一个朝代哈，当一个王去世的时候，那个时代总是什么样子的？那段时间总是动荡的，总是不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王权的这个传递，对不对？那这时候其实哈，这段经文虽然是这么写哈，其实在乌西亚王崩了之前哈，他的儿子约坦已经做王了，所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仍然是一个非常，这个作者特别用这个乌西亚王崩的这年来记载这一连串的事件。为什么呢？是有他特别的意义。他为什么不说约坦王做王第几年他看到这个神的异象，而专门说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呢？是因为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为接下来发生这些事件提供一个背景，一个平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乌西亚王哈，那这个王其实是非常不得了的。为什么呢？首先他16岁就做王。我问大家哈，16岁的你16岁的时候在做什么？我16岁的时候还在上初中高中，是不是？一个16岁的孩子如果能开一个公司哈，已经非常非常不得了，对不对？那一个16岁的孩子哈，能够治理一个国家，那更是让我们吃惊。然后呢，他做王52年，半辈子哈，很厉害，对不对？不仅如此哈，这个王在神给他的一个评价是什么呢？他是行耶和华眼中为看为正的事。那如果你读列王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之上下，这句话是用来评价那些好的王的。所有的王在神面前只有两个评价，要不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要不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就是一个难得的一个好王。 那这个他不仅是一个好王，我们来看他做了哪些事情哈。他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那这一句话我们要想到说，在约书亚记也神给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应许，对不对？寻求神怎么样？神就使他亨通。他有什么？他亨通到什么程度呢？他打败了非利士人，亚门人向他进贡，他在全这个犹大全地哈修了非常多的望楼。什么是望楼呢？就是用来瞭望的。问大家哈，为什么要在旷野里面修这些城楼呢？是因为在旷野里面，如果你有高的地方的话，怎么样？你可以更远看到敌人来侵犯哈。所以这个好王哈，他使这个全地很太平，而且他击败很多敌人。他的这个版图哈，把南国和北国加起来的话，是大概跟所罗门时期是相等的，所以非常非常不得了。然后呢，他还喜悦农事，他有非常多的牲畜，他挖很多井给这些牲畜喝水，他修葡萄园，修各种果园。所以这是乌西亚王。他有多少军兵呢？他光大能的勇士有2600人，他的军兵超过375000人，这是详细的资料。如果你想想犹大这个地方有多么的小的话哈，非常非常小，他能够有37万多军兵哈，非常不得了。并且这37万多军兵是每一个人都有全副的武装，包括防护的盾，包括攻击的武器，包括甩石头的机旋。他甚至是让他的巧匠哈，在耶路撒冷城楼上做这种甩石的机旋，作为远程进攻的武器。这样一位王，他这几十年哈，让这个国家非常的兴盛，非常的繁荣。那我问大家哈，如果这样一个王死的时候，你是这样一个犹大的国民，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我想，不管他的儿子哈做王，他的儿子明显不如他哈。我想这个国家纪念他几十年这个带领这个国家哈，真的是一个好王，我想都是充满一种悲伤的一种心情哈。但是不仅如此哈，这个王在最后的时间哈，反而是做了一件事情，让他的整个人生发生了翻转。是什么呢？他因为心高气傲，他看到自己的成就，他非要到神的殿里面去烧香。只有谁可以去神的殿里去烧香呢？只有亚伦的后代，只有祭司。这不是他的活，这不是他的工作，这不是神的命令，他非要去。他不，这些祭司来阻拦他，他不愿意，他还要去烧香。结果正在他到了台前的时候，他就长了大麻风。结果呢，长大麻风之后，他一直不悔改，直到他死的时候。所以这个人哈，他不光晚节不保，他还死不悔改，就是这样一位王。你想想，很可惜啊，他一辈子就顺服神啊，他一辈子有那么大的成就，那么好的一个王，到最后反而是死不悔改哈。有一次我问我很尊敬的一个老传道人，我问他哈，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哎，我心里想的是，可能是他说我很，他经常要去全世界各地哈，然后我就说可能会为他的身体祷告。我知道他腿脚不太好，哎，他这个，因为他那个经常坐飞机也怎么样。结果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你为我祷告，求神让我保守我不要晚节不保。你知道吗？我当时非常吃惊，我非常非常吃惊。哦，我再读这些经文哈，就看到你一个人哈，你一生不管怎么样，你最后怎么样？你最后那个盖棺论定是你生这种嘛，最后的时候你不要把你前半生全部的这些东西都颠覆了。那乌西亚王就这样一个王，是非常可惜的。他心高气傲到一个程度，他就认为说我是一个王，我要做什么怎么样我就可以做什么。但是不是，我们的神是不轻慢不得的神。在希伯来书那里说，10:29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长了大麻风之后，他一生就不能进耶和华的殿，不能住在他的宫中，只能住在一个隔离的一个地方，直到死去。虽然这样一个王在死的时候，以赛亚就开始说，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当地上的王去世的时候，当地上的王因为违背神，长了大麻风，最后也不悔改，他死去的时候，以赛亚的眼睛开，神让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宝座是代表着主权，所以地上的君王是一时的，会过去。在天上的君王怎么样？他是永远立定他的宝座在天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神他的荣耀，他的荣耀，他的掌权啊！他是这样的荣耀的主，他的旗下有撒拉弗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我们在这儿，我想有搞艺术的哈。如果你想象怎么画这个萨拉夫，你会用想到什么样的一幅情景哈？我是学理工科的，我实在想不出来怎么样画出这六个翅膀哈。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这个萨拉夫是只有两个翅膀在飞翔？如果它有六个翅膀的话，六个翅膀飞不是飞得更快吗？不是，它用两个翅膀来遮脸，两个翅膀遮脚，只有两个来飞翔。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哈。但是我想很多的解释都我自己都觉得都非常的属灵化哈，过度属灵化。比如说遮脸就是说要谦卑，遮脚就是遮盖丑陋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解释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哈，这些解释也说得过去。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萨拉夫在神面前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非常的严肃，非常的敬虔。然后同时呢，他们口里在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那这个虽然我们读中文我们读不出来哈，但是这个在原文里面可以看出来说，他们不是喊一次就结束了，他们是怎么样，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喊啊，在呼喊。所以因为他们呼喊的声音连殿的根基，连门槛的根基都震动，然后殿里面充满了烟云。所以这是以赛亚他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他特别是在他原来这个国家的王崩的时候，死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这些萨拉夫在圣洁的神面前，在掌权的主面前，在神的宝座上面前在敬拜，高喊圣哉圣哉圣哉。当我们想到圣洁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纯洁。我们觉得我们的主是一位没有瑕疵的、没有罪的圣洁的主。但是其实圣洁这个词，它的最核心的意思不是纯洁，或者说不只是纯洁。那圣洁它的要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不同，在分别。我们的主跟你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创造的主，他是在万有之前他就在，自由拥有的神，他永恒的主。这位主是跟你我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物。所以圣洁不只是纯洁。所以当这个萨拉夫他喊圣哉圣哉圣哉哈，那这幅场景真的让我们想到在启示录里面那个最后我们所有这些神的子民在神的新天新地里来敬拜神这样一个场景。那你想想哈，如果这个萨拉夫边飞着边喊，然后连那个门槛的根都震动哈，哇，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场景，对不对？那这时候就让我们来做有些思考哈，神的至高和他的主权，这是在历史历代当中都是不变的，都是一直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人的眼睛看起来呢，这世上有君王，这世上有朝代的更替，有国家的兴衰，我们有些时候似乎可能看不到说神你怎么在掌权的，神你掌权的话，为什么罪恶还在兴盛？但是这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是什么呢？看不到的是神在最终在终极上是掌权的，这个历史的方向是他来决定的。所以当神开以赛的眼睛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神在掌权。我们来想一下哈，当我们这个国家，当美国这个国家面临总统选举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心里面都忐忑不安，对不对？很多人很焦虑，很多人那天晚上不睡觉来看这个结果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国家的领导对我们影响有多么大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说最终掌权的是神自己，那个最后要存在永远的那个国是神的国，不是这个世上的国。所以耶稣说我的国怎么样，不在这地上。让我们也来思考，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跟我说，他说你们华人，他不是中国人，他说你们华人哈，他说我有一点我很欣赏，他说我们经常很跟神很亲近，我们觉得神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没错嘛，对不对？神是我们的朋友，是不是？没有错，耶稣是我们的兄长，是我们的朋友。耶稣说我不再称你是我的仆人哈，称我是你朋友。但是呢，他说他似乎感觉我们因着跟耶稣这种亲近，这种朋友哈，好像同时没有强调神的主权，没有强调神他的跟我们之间这个巨大的差别，是他是那位造物主，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跟耶稣的亲近，这个是好的，没问题， 而同时就忽略了啊那位掌权的神，我们对他的敬畏，对他的崇敬，在他面前这种严肃，这个是不可缺的，这两个都是应该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继续看，如果你是以赛亚啊，我们今天说以赛亚，我们觉得他是大先知，非常尊敬他哈。但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哈，在当时做先知不是你我想象的那么啊那么光鲜的。当以赛亚先知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意象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面这三节经文。以赛亚当时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好了，我们看哈，以赛亚他觉得自己要灭亡了，有几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他嘴唇不洁。这明显这个作者哈，在用一种象征的写法，他说他嘴唇不洁，肯定不是他吃了饭没有擦嘴巴，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然后他又说，又因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什么意思呢？嘴唇不洁，如果不是指他这个嘴上有什么脏东西的话，那明显指的是他说的话。如果一个人住在他说他自己的嘴唇不洁，他是说他的话有问题哈，他的话肮脏污秽不洁。他又说哈，他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那意思是什么？他每天口里所说的不洁，还有呢，他的耳朵所听的呢，不洁。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话怎么样，其实是你内心的反应，对不对？那如果说一个人说他嘴唇不洁，他耳朵又听到了又不洁，那他整个这个系统哈，输入输出怎么样，都不洁。那他内心就是不洁的，是，所以作者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他这个不洁不光是他某一个方面，而是他整个人。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最后一点哈，他说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任何一个有罪的人，如果你要面对神的话，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怜悯，你只有一个下场是什么？就会死掉。别说普通的人了，在旧约里面，那位大祭司每年一次，只有他一个人有这样的特权，有这样的责任，也是特权也是责任，进到那至圣所里面献上赎罪祭。如果他在神面前不洁的话怎么样？神会击杀他。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在他脚上绑一个绳子，因为万一他死在里面的话他出不来，如果你要进去搬他的尸体的话，你想想你的命运是什么，所以只能把他拉出来。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位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的。我问大家哈，这里以赛亚他看了这样一个很大的印象哈，他心里没有沾沾自喜，他心里没有说哇我看到这样一个印象了，你们没看到？他没有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反而马上就这个反应说怎么样，我糟糕，我灭亡了。所以无独有偶哈，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人哈，他这个人就叫彼得，西门彼得。在这段经文记载是耶稣跟他整夜打鱼没打到什么，耶稣跟他说你往那边下网，他就去下网，结果呢他说鱼装满了两只船啊，你开一只船去打鱼，你肯定不期待打两船的鱼，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两船的鱼甚至船要沉下去。但是你看哈，西门彼得本来是个打鱼的人，打了鱼肯定不只是为了自己吃，对不对？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卖嘛，对吧？那现在有一个人只要跟他一直点，马上打出两船的鱼哈。如果我是西门彼得，或你是西门彼得哈，可能你比我更有生意头脑哈，你马上会想到怎么样？发财了，这是生意的机会啊，对不对？哇，这还了得吗？马上开一个合伙，开一个公司啊，你入股50%，我50%，你指哪里我就去打哪里，哇，这你明白我意思吗？但你看彼得他的反应是什么？他马上就跪下，他就说主啊离开我去吧，我是个罪人。换句话说，彼得马上就看到说，这位说话的人跟他之间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他是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常说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结论呢？是因为我们的标准太低。当我们来面对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说你自己有任何的理由来为你的罪，为你的不解来做解释做辩护了，因为他太圣洁了，因为他是完美无瑕疵的， 不仅如此，更是因为他是那位创造的主，他创造了你我，你我最终向他负责，是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对吗？是因为你想想，你向另外一个人负责总是有原因的，对不对？那神既然造了我们，他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他把他的心意，他把他的律法，他把他的诫命，并且他向他自己来显示，来启示给我们，我们最终要向他负责。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当我们来思想这一点，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耶稣说那个最多的人爱就多。哇，这句话，这两句话都是蛮值得我们思考的。首先我们来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在世上有些人是康健的，是健康的，不需要病人？肯定不是。因为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很清楚，第一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怎么样，都在违背神，都在背逆神。第三章那里告诉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耶稣的意思肯定不是有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意思是什么呢？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怎么样，就觉得自己不需要医生了，他觉得自己没问题吗？所以这就是那另外一点，是耶稣说那个罪多的爱就多。那他的意思是不是说让我们多去犯罪就多感受到神的爱呢？肯定不是。他的意思是说，那些真的为自己的罪悔改，看到自己罪有多严重的时候怎么样，你更看到那个赦免的宝贵，跟那个赦免他有多么大的分量，让你更感到说神有多爱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不看到自己罪的严重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产生敬畏的心，我们的感恩也就会只会停留在神帮助我们，神祝福我们，而没有看到说我们神对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他赦免了我们的罪，神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罪，不然的话耶稣不会来到世上。同时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越有一颗警醒的心来在神面前认罪的话，你越能享受那种赦免带来的喜乐，救恩带来的喜乐。另外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以前我用这个福音的四律哈，那个小册子哈，最开始的时候那个画到那个神与人之间这个桥梁的时候哈，是垂直的，人在下面，神在上面，那个罪呢隔绝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沟通交流和关系，那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呢刚好就竖在这两者之间，成为一个桥梁，成为一个梯子，或者说像一个梯子是更加贴切，对不对？那现在的版本呢哈，我不知道谁改的哈，已经成这样了，变成这样。我没有说这个错哈，我没有说这个错，但是我自己越来越感到说我更喜欢前面那个老的版本，我更喜欢看到说罪，你知道罪有多么的严重的话，你知道这个鸿沟哈，这个我们跟时间这个差距哈，这个阻隔，这个隔绝是多么的严重。不只是说啊，耶稣和一个桥梁，你可以朝这边走，你也可以朝那边走，不是这样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另外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强调罪，我们的传的福音就是有问题的，不全备的，甚至是可能就不是福音。所以当我们认识一个人，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跟他建立关系，来帮助他，来祝福他，来聆听他，来跟他建立好的关系，以预备他能够听到福音。但是如果我们因为爱一个人，我们一直在听他说话，一直在同意他所有的观点，我们从来不告诉他你是一个罪人，我们不是真的爱他。因为不管这个人他有多成功，有多么的有才华，你不管他在有多么的道德高尚，做多少好事，你知道吗？他最终要怎么样？要面临那末日的审判，没有人可以救他。他唯一可能能够回到神面前的机会，就是你告诉他他是一个罪人，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然应该是不应该是见面就跟别人说你是一个罪人啊，你要悔改，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这样的话，别人觉得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经病哈。我们当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同时我们要小心，不要变成一种像传销，像我们做生意的人说啊，你来吧，你来，神就祝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神是祝福他，但是你告诉一个还没信主的人，还没读过圣经的人说神要祝福他，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祝福就是说神帮助我，神让我做生意顺利啊，工作顺利，升迁，你明白我意思吗？ 不是说你说的不对，而是说他听到的东西跟福音根本就不相符。所以以赛亚书，以赛亚他在第一段他看到了神的掌权，他看见真神是那位掌权的神。那第二段他又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那这时候接下来发生什么呢？这位沙拉弗，有一个沙拉弗就飞过来，把这个红炭从坛上取下来，然后呢来沾我的口。你想象一下，如果我现在拿一个红炭哦，你滴点水上啊，滋滋滋这种红炭，然后来沾你的嘴巴哈。我想这个情景哈，这个也是蛮恐怖的一个情景，对不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算是努力的镇定也会这样躲一下，对不对？如此，然后结果是什么呢？以赛亚就说他的罪孽，他说张炭沾我的口，说看了这炭沾你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们都知道炭能不能除罪啊？不能的话，如果炭能除罪的话，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在中间堆一堆炭，对不对？然后在这里烧火，每个人就拿炭来沾自己的嘴巴，是不是？不是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很多这种场景式的东西哈，这样一个意，比如说这是一个意象。那这个炭明显怎么样？对以赛亚来说，他知不知道以后是耶稣基督要来成为这个赎罪祭，像这个炭一样来除去他的罪？我们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就很清楚说，炭不能除罪，真正除罪的是耶稣基督，是他一次永远献上这样的赎罪祭。但是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你看哈，以赛亚说，他说我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有没有说神让你来赦免我，你来帮助我，你来怎么样？他没有说这个神主动就让撒拉弗怎么样来赦免他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赦免是从认罪开始的，还没有认罪的人不可能得到赦免的。一个人觉得自己有罪，就像约翰一书那里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以赛亚他看到神的掌权，他看见真神全然掌权，他经历真神，然后呢被洁净全然圣洁，这个是他为他的侍奉啊做下一个铺垫，一个预备。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哈，在这一章的后面哈，以赛亚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这几句话哈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为什么呢？当这个沙拉弗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殿门槛的根基都震动，声音非常大，对不对？但是当这位沙拉弗所敬拜的主说话的时候，门槛好像没有震动，好像不是什么很大的声音。还不止如此，我们继续来看哈，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吗？我问大家哈，你的老板会不会跟你说啊，你今天可以来上班吗？会不会这么说啊？你可不可以抽空把我们这个任务做一下啊？你努力一下，你做不完也没关系，能做就做，不做就也没关系，会不会这样？那换个例子，如果你在军队里面，你的长官会不会跟你说，今天我们去打仗，如果你愿意去的话就准备一下。那这样还能打什么仗嘛，对不对？一个领导者会不会以一种起始的语气来跟你说话呢？不会，对不对？根本就不可能。在军队里面怎么样，令行怎么那个令一下来马上就要执行，对不对？所以这是不可以抗拒的。但是你看这位至高的神，这位掌权的主，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好像说的好像他没有任何的地位，他没有什么权柄，没什么能力一样。所以这个巨大的这个一个反差哈，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我们看到神他的心哈，他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来服侍他。当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他需不需要人手服侍呢？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说，他根本就不住人手所制的殿，他根本就不需要人的服侍。所以我们看到说，神主动来赦免这个以赛亚的所有的罪，然后呢他也用这种声音，这种微小的声音，这种邀请式的，这种好像是甚至是这种祈求式的， 好请求帮助一样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所以这时候以赛亚就一个回应，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一个简单明了非常明确的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样一句话啊，当我们想这样一位先知就这样走向了一个服事的道路哈，他把自己就全然的摆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呼召他的是谁，因为他也知道说这位主愿意来赦免了他的一切的罪。所以亲爱的姐妹，虽然旧约的叙事经文哈，他不是说我们要照着这个来做。为什么呢？我们不可能说啊，神你要我服事你是吧，你先让我看到以赛亚一样的异象，你先拿红炭来沾我的嘴，然后我才来服事你。旧约叙事经文从来不是说让我们照着做，旧约叙事经文是让我们看到其中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赛亚是先被洁净，然后才听到了主的声音，他的生命先被预备了，然后呢他才回应神。所以亲爱的姐妹，服事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是先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先认定我们在神面前被赦免被接纳，我们才有一种感恩的心，有一种回应的心来回应神，说请差遣我。有一首诗歌叫 Hineni， 我不知道大家没听过哈。啊，这三个字 Hineni 就是我在这里音译，而不是音译，就是这三个字我在这里。那如果一个希伯来人一个以色列人说 Hineni 我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可以让我做什么，已经包含这个意思了。那如果他再加上一句说请差遣我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强调，才能自己把自己的主权交托给主。所以然后呢神就跟他说了你要做什么了。他说你要做什么呢？第九节那里说，你要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意思是什么？你跟你说话说，我跟你说哈，哎，陈慈，我跟你说哈，我说了你也听不懂，你这人有病吧，你说了都听不懂，我跟你干嘛要说，对不对？你继续看哈，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你看到没有，神让以赛亚做的事情全部是负面的效果。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然后呢眼睛耳朵发沉，耳朵你注意看哈，耳朵这是一个感官对不对，眼睛昏迷，眼睛然后心蒙脂油，从眼睛到耳朵到心怎么样，全部都迟钝，全部都有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来，你想一下我们说对服事的期待哈，你会对服事有这样的期待吗？你所做的都是负面的效果，然后呢也没什么人听，也没什么人来敬仰你。我前面提到一点点说这个先知哈，今天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尊敬，甚至有一点点羡慕，我们甚至觉得说啊，先知就是一种独特的人，他们都带一个光环，上面写了两个字叫先知。你知道吗？先知不是一个职业啊，先知神认他是先知，那些百姓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他们是先知啊？有些是先知是，有些大部分是怎么样？他们都是被百姓所弃绝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向来杀先知，他们杀了很多先知，很多先知都是死于非命。所以先知真的不容易啊，然后你看他做的事情，所以他说这些事情全部都在未来都在成就。所以当巴比伦王来攻打南国，把南国灭掉之后怎么样，他就把这些人都掳去。所以以赛亚说这些就是他就是一个神的代言人，但他的效果你看他做工的效果全部是负面的。然后呢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为什么呢？如果你是以赛亚的话，神跟你说，你去说，他们听不明，你说了他们听不明白，你做什么也没有用，他们反正都不听你，他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花。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这是我的第一反应，这是我最自然的反应，我也觉得这个反应是，我大家也会有这种反应。神，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大家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的话，你翻回去看一到第五章就明白了。当时这个犹大国里面这些国民，他们的问题不光是他们在敬拜上出问题，他们敬拜很多偶像，从他们这个生活当中也充满了不义，充满了邪恶， 他们的这个堕落跟败坏是全是整个社会层面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要教训他们，要惩罚他们，让他们国家被灭，他们被掳，好让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当神管教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当神管教人的时候，非常像我们父母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说这个打孩子的屁股哈，这个痛在他的屁股上，也痛在你的心里，是不是？我现在孩子还小，我还没经历过哈，但我听我父母说过。我爸打我是从来不含糊的，我爸只有不用工具，他觉得不用工具这个太狠啊，他用手，用脚，用手啊。但是我被打很多哈，但是我很感谢他。当神说我管教埃及的时候，他说我讲的是冷笑话嘛，不好意思。当神说他管教埃及的时候，他说又击打又缠我。哇，我读了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觉得埃及跟神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吗？埃及就是那个石灾，神就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要惩罚他们。但是以赛亚书那里提到说，神击打埃及，又击打又缠裹，那目的是什么呢？要最后让成埃及亚述都成为他的百姓。所以亲爱的，你们这是何况神管教人，从来不只是为了惩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挽回，是为了让这些人可以悔改。所以这些旧约这些经文这些事件也成为我们的借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多么的悖逆啊！我们再回来说这个回应先知回应这个神的呼召哈。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2006年，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来寻求神是不是要呼召我做全时间的服事，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计划好我要做什么，我就觉得我可以去工作赚钱，然后我也奉献我的钱来支持传道人，但是我说神不是我啊，我不要做。但是我头脑里这么想，我心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哈。当我真的去做了全职之后，我就发现哈，很多做全时间的人，特别是刚开始哈，包括我自己啊，我们在做选择这个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为神图谋大事的想法。我们觉得说，哇，神啊，你呼召我，你让我放弃世上的工作，好吧，那我要为你做大事啊。你要使用我，你要大大的使用我。我既然都为你放下那么多，那你使用我，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你不就应该使用我做一些有侍奉、有果效的事情吗？有效果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呼召我干嘛呢？对不对？但你知道吗？没过几年，我就发现，当每个服事的人都这么想的时候，这个服事的团队根本就没办法运行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所有人都觉得说，你不要影响我。我要为神做大事，你不要影响我。你知道吗？据统计，80%的宣教是失败，不是因为合场的困难，不是因为外界环境的逼迫，是因为团队根本就没办法相处。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所以当我读这些经文，我来思想，当两个传道人之间有矛盾，我是在一个福音机构侍奉的时候，所以我们都是有团队来一起来协作的。当我来思想，如果一个全时间传道人的团队里面没办法相处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我在读这段经文，我想到说，当然是因为有两个人个性不同啊，有什么偏好不一样啊，这性格不一样，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最根本的是，这些传道人必须真正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才有可能相处得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那个欠债的例子，大家读过吗？欠债的比喻。所以一个人哈，他如果神赦免他几百万两、上千万两、无数的银子的时候，他的债被免了，同他抓住他的同伴说：“你欠我10块钱，今天必须还。”这个意思说，这个人他没有真的感恩的心，他没有明白神赦免他赦免了什么。所以亲爱的你们，这些经文让我思考，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会把我们以前那个属世的梦想搬一个家搬到这个属灵的这个环境里面来。我以前我要工作的话，我想要成就，对不对？工作上有成就，这个没错嘛。那谁都希望自己的是工作是有建树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照搬到这个属灵里面来，怎么样？我服侍要有果效，我服侍怎么样？要有效果， 我服侍上要别人就有注目的成就，这就是问题了。我们看以赛亚，以赛亚神让他做的事情全部是出力不讨好的。如果是这样的服侍，我们还愿意去吗？所以我们看哈，以赛亚说，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像上了条贼船一样的。还好这个不是贼船，是一位万军之耶和华，这位一位全然美善的神吩咐他去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服侍不是因为我想为神做什么，而是在神面前听从差遣；不是因为我要看到什么样的果效，而是因为神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开始是看到真神全然掌权，第二段是经历真神全然圣洁，第三段是回应真神全然顺服。我们通过以赛亚这样回应神的呼召，他被洁净之后听到神的声音来服侍他，来愿意把自己摆上。让我们也来啊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不管我们以为服侍，我们每个人对服侍的看法，服侍可能意味着做全世界的侍奉，但大部分的时候意味着是你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面为神摆上。很多的服侍都不应该，我自己觉得服侍不应该是职业化的。我去一个白人的教会，在 Naperville 哈，我不说是哪个教会的名字哈，我就发现他们教会相当专业，你知道吗？他们教会几乎每一个事工都有一个全时间的人，我想他们教会很有钱哈，教会很有钱很好哈。他们教会雇佣了20-30位负责不同事工的人，有些是半时间的哈，但是都是拿薪水的。然后呢，光牧师就有好多位，每一个事工都有一个专门的人负责。我有一种，同时我感叹说神的家里面资源很丰富，同时我又觉得说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就没机会，或者是也不想去服侍了。我们人都有惰性，如果有人做得更好怎么样，我就不想做了，是不是？所以服侍，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教导的话，那些就算服侍有些人是特别呼召出来的做教导做训练，应该是帮助所有的人能够更好的服侍，而不是代替基督徒来服侍。比如说神说，彼得前书第二章第10节说，神让我们要召我们，要让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有没有说要给某些特别的基督徒啊？没有吧。神说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那里说，要他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没有说给某些人吗？不是，那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要鼓励那些伤心的，要去安慰，要去造就，没有给一些特别的人。神让我们每个人都像以赛亚一样成为他的代言人，把他的心意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掌权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何等的渺小和不配，并且是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但是你却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愿意让邀请我们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一生，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精力都属于你，求神你来使用，让我们在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了。